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368集，剑亭。 殿下， 韩城酒量尚可，但是微醺后，想起这殿外都是自己的人，不禁放松了警惕，对李建廷说：“ 殿下年纪尚轻，政务都听从内阁的裁定施行，难免疏忽查询军务。今年内阁要削减督军军费，殿下，这是不成的。我们督军兼领巡防重任，如今连个像样的教场都没有，还要削减军费，这……” 孔丘站在李建廷斜后方，闻言皱眉，制止道：“ 哎，宴席不谈政务。”你跟殿下抱怨这些干什么？ 韩城吃了酒，把酒樽握在手掌里，朝孔丘皮笑肉不笑：“ 博然，你们把票子拟好了要我就范，我只有面见殿下才能陈述难处。这几日督察院把赫连侯逼得紧，他是个老实人，叫岑寻义骂得没了体面。哎，罢了，殿下听听罢了。” 曾玉从自己的小机前站起来，先拜了太后和李建廷，才对韩城说：“ 督察院主掌弹劾，俗称言官，所成之事皆为朝廷弊害。传承紧挨东北两马道，又贯通敌城水路，税务上有问题，我们言官就得说。传承案还没开设会审，内阁也没有真叫赫连侯罪，怎么就能说是我把他逼得紧？我看反倒是他把传承百姓逼得紧呢。” 殿内的乐声渐渐停下，在座的朝臣们鸦雀无声。韩城觉得面上挂不住，他就是看不上韩门朝臣这副清高样。以前他没熬出头便罢了，现在他手里握着去毒性命，曾于还敢这样公然顶撞他，让他火冒三丈。韩城强压着笑道：“ 寻义，你我是旧相识，我了解你。传承既然还没有开设会审，就是票子没过红，所奏之事都有待考证，不能这么擅自下定论。” 赫连侯没兵没权，账还让潘令透给了户部，现在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心里有恨也只敢偷偷讲。此刻看他们快要争执起来了，饭吃不下去，搁着筷子站起来好言相劝：“ 哎，宴席不谈政务啊，不谈政务。” 韩城把空尊递给太监，对李建廷再度行礼：“ 扫了殿下的兴致。” 李建廷也把空尊递给福满：“ 指挥使何必放在心上？不过， 韩城狐疑的抬起头。殿门吹来一阵风，垂尾缓缓飘动着。李建廷似是发乱了，他抬手扶住了鬓，指尖触及金簪，对韩城字句清晰地说：“ 金尊同如影，白刃不相饶。” 垂尾落地，殿门轰然紧闭。韩城眼眸睁大，当即回退，惊慌间撞翻了小鸡，九尊器皿霎时间跌得粉碎。他道：“ 殿下！” 齐竹英没起身，一拳砸在小鸡上，瓷盘碗筷顷刻震起。他抄起金筷子，斜插向韩城颈侧。韩城挥袖格挡，这顶砰声相撞，他竟然在官袍内穿着软甲，臂间带着臂缚。韩城拎起小鸡的一脚，劈头砸向李建廷，大发雷霆：“ 长门小女，何敢杀我！” 福满看韩城发威，又听殿外传来铿锵的脚步声，心里生了惬意，端着托盘后退几步。侧旁的孔丘已经扑身而上，挡在李建廷身前，被小鸡砸破了额头。他用尽全力推着李建廷向后，顾不得流淌的血，在他惊变里喊道：“ 休听他胡言乱语！ 贼不出国无宁日，杀了他，快杀了他！ 殿门巨响，外边的禁卫听得呼声前来撞门，凤泉带着几个小太监压住门栓，殿内的朝臣无不悚然，赫连侯站不稳，连连向后退，喃喃着：“ 这是做什么？” 李建廷在退后中没有站稳，跌坐在地，他的心口砰砰直跳，攥着金簪，看凤泉被门撞得摇晃，厉声道：“ 堵住门！韩臣设兵带甲包围宫殿，狼子野心毫无掩藏，今夜不杀他，我与诸军皆是死。” 曾玉在惊乱中没留心脚下，被酒气绊了一下，裴修卓扶住了他，他朝殿内挥臂，急声说：“ 只要韩城身死，叛军就群龙无首了，他率援兵在后，诸军休怕。” 殷洛以身作则，率先扑到门前，跟内患齐力顶住殿门。韩城跟戚竹英几度交手，胜在功夫精炼，又穿着甲，逼得戚竹英翻跌在地，发间的五珠顿时崩散，他不敢停留，猛翻身离开原地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韩城紧跟着一脚踩在他适才躺着的位置。 戚竹英， 韩城狠狠啐了一口：“ 平素人你还真不知天高地厚，想赢我，喊你老子来！”别！ 戚竹英没带朱鸠，平时在战场上打的都是猛攻，遇见韩城这种精于武道的高手就要吃亏。他引着韩城退后几步，已经到了花香衣的小髻旁，眼看就要逼到太后跟前，忽然端起花香衣没喝完的酒杯，仰头一饮而尽，接着把瓷杯磕碎，取起十中羊脂夹住碎瓷片，抹了把嘴：“ 你不知道吗？” 戚竹英实话实说：“ 我老子中风了。” 韩城一拳袭向戚竹英面门，戚竹英侧身避闪，抬起没瓷片的手握住韩城的手臂，用劲回折，韩城纹丝不动。戚竹英气馁，没有放手，而是一脚踹向韩城侧腹。韩城知道他平时提的都是鬼头刀，却没成想他一介女子擒拿的力道这般大，竟然挣不脱手，硬是挨了一脚。他胸心顿起，大喝一声，几声砰砰砰的连撞，靠着肘部把戚竹英震脱了手。他们俩人搏击凶狠，在进退间把脚下的杂物踩得粉碎。堵门的朝臣都是文官，跟外头的禁卫拼力气，凭的全是胆气。那殿门的门缝越来越大，凤泉已经能看见外边禁卫的狰狞的脸。他突然朝禁卫呸了一口唾沫，尖声骂道：“ 呸！贱皮子憨杂种，跟这个王八蛋还想吃香的喝辣，做你他妈的白日梦！再顶，咱就撕烂你的皮！” 他模样清秀，跟着楚军进宫后像是改了脾性，不敢猖狂，平时见谁都低眉顺眼的，岂料今日豁出去了，尽挑尖酸刻薄的话骂。朝臣们也骂人，但都是攥着笔杆子，挖空心思的要骂出韵律，骂出美感，骂出风采。当下听到风泉连珠炮似的一串声音，顿时士气大振。里边的韩城不欲纠缠，扭住戚竹英挥来的拳，要卸掉戚竹英的右臂。戚竹英顺利腾翻，落地时侧夹挨击，这一下打得他翻撞在一侧的小鸡上，撑臂时舔到了自己让牙酸的血水。这老狗不愧是混到几雷手底下的高手，不动就是在藏拙。遇见戚竹英占了便宜，换做萧迟爷那种臂力强悍还会打几家拳的人，哪这么容易。韩城欺身而上，想要把戚竹英当腰踹出去，戚竹英双臂格挡，反手抱住他的脚，陡然上掀，把他掀翻在地。孔丘举着酒壶冲了出来，来不及砸就丢到一旁，死死抱住韩城一臂。韩城被孔丘压住了左臂，一时间挣不开，他要翻身起来，薛秀卓踹翻小鸡，摁住小鸡两脚，跪在一旁压住韩城右臂。韩城两臂受力，变了脸色，嘶声喊道：“ 你们这群小子！”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